Magic Hour。 勾选 Th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 Y 宁呀。这个 Prank Prank Queen， Prank Queen， 我想说 Prank Queen。 哦，你也可以是企鹅宝宝啊，Prank Queen 小姐呢 ？Penguin Prank Queen， 对啊，哎，你的新的 logo 嘞？一个企鹅 Penguin Prank Queen。 OK，这样我就是那个 Penguin 企鹅宝宝。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最新一集的勾选怎样帮你已经上线了。这一集我只能说，这些路人呢都很善良，因为这一次我 prank 的方式呢是假假付了钱，因为我用假的电话去 scan 那个 QR code， 叮叮，然后呢店员们以为我呢就是付款了的。最后有没有骂我嘞？我们就来听听看呢。 两块半啊，哎，哦，这么便宜的，等一下 scan 两块半。给了，给了。啊？你给 payment successful。 所以你假你给了一个假的一个截图，然后骗对方说你给了钱。我跟你说，现在 Stripper Darling 是通缉你的。 啊，真的吗？ 你此生不用再踏进 Stripper Darling 了。 真的？ 一看就懂现在 Stripper Darling 牌，然后还要进行这个诈骗的行为耶！哎，公众人物公然诈骗的，大家可以来举报他。 这个呢，只是整蛊而已，因为呢，最后我是有付钱给这个店员的。 啊， 可是我觉得很慈祥哎，他们很善良哎，是带着笑容跟我说，哎，你没有给嘞，不是骂我。哎，这么没有给我假假骗子哦！ 对啊，他们的反应是真的很可爱一下，但是我觉得你真的要声明，大家不要模仿哎，因为有的人觉得哎很好笑，很好玩，去拍一下，结果还被警察抓，你也要负责任 哎！大家不要这样哦，这只是一个 娱乐效果， 娱乐效果而已哦。啊，所以要看到完整版的话，赶快去到勾选 IG 看最新一集的勾选怎样帮你吧。 小心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王以太和刘志佳的《危险派对》。 Hello。你好，我是 YY 宁， 马上来给你懂一懂，变一变今天的变变变。湖边、河边、海边，吼！ 勾选变变变，勾选变变变。看了最新一集的勾选怎样帮你呢，就知道今天变变变话题是什么了，是关于付钱的啊。你知道付钱的时候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就在我小学的时候，食堂安迪啊，很耐心的等待我数钱，然后呢再付他钱，他没有完全不耐心的说，快点嘞，小妹妹，后面还有很多人排队耶。 哇，在你的小学的食堂安迪蛮好的， 他很好啊，他就说 OK， 来慢慢来，你要给我快班，所以你现在要给我多少cent？ 然后你在那边数那个零钱，因为小时候就可能只有那个铜板钱， 是是是， 然后一加一加一加一慢慢来算。 对，所以我安迪呢真的是很有耐心的。 以前我小学的那个食堂的安哥， 安哥， 我们是去外边要选要今天要吃那个炸鸡饭， uh-huh， 还是要吃炒面？ Uh-huh， 然后安哥就会在那个厨房很后面很后面拿， uh-huh， 要想的话等下去想，重新排过。不要在那边浪费时间，很凶的。 我跟你讲，这样会导致我不敢去买东西了，很怕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安迪算是很耐心了耶， 很耐心。 所以你以前像在小学的时候都是很多这些铜板钱的吗？ 嗯哼， 几 cent 几 cent 几十 cent 这样子的。 对，因为以前我们的一碗面呢才五十 cent 啊，六十 cent 左右的，非常的便宜的，完全不会多过一块钱的。所以我们一直算钱的时候呢，安迪是真的很有耐心的。 这是开心的事情吗？付钱的时候还有哪些变开心的事？回来再聊吧。 是，这个选 Be On Trend， 勾选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萧秉治的《恒星》，萧秉治的演唱会呢，大家期待吗？将会在7月4号傍晚7点呢，在 ZEP KL 举行。现在去到 mybookmyshirt.com 来买票吧。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今天变的事情呢，是跟付钱有关的。你是每一天都会付钱的人吗？那应该会有发生一些开心的事情。我们就来听看这位听众有发生什么开心的故事呢？ 付钱的开心事情是，你可以拿到你自己要的东西哦，我觉得是比较开心的事情啊。 你付钱， 所以 咯， 你看，你看，你的这个这一集的怎样帮你哦，害了多少人啊？你这样子教大家哦，要用假的方式来付款啊，让大家觉得，你看现在那些商家极可怜，收到这种假付款没有钱赚，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才要提醒大家要真的付钱来获得你要的东西，不要不劳而获，不要像莹莹这样子给假的那个 payment 的 screenshot 去骗人。 你不要污蔑我，最后我真的是有付钱的，大家要看到最后，那只是一个怎样帮你而已，也是可能教再教小学生呢如何付钱， 再教小学生如何给假的那个账号啊。 就是你可以， 我跟你讲了，你这 Super Darling 不用来了，今天 我已经列入这个黑名单了，我已经不能去 Super Darling 了。 对了，这没有，但是还是说这个影片的反应很好笑，大家去看，可是不要学起来，好不好？ 是，啊、所以呢，等一下回来就跟你聊一聊心酸的部分吧。在付钱的时候，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牛班牛班，您好，您的食物到了。 哦，那你放门口就行了。 好的，记得趁热吃。 哦，那个，谢谢你啊。 不客气，祝您用餐愉快。 也许只是随口的一句谢谢，却能让奔波了一整天的人心里暖了一下。烈日下送餐的外卖员，清晨打扫街道的清洁工，深夜值班的保安，他们的辛苦常常被我们忽略。GoFun和我 Broccoli 呼吁你一起让城市多一点人情味，从说一声谢谢开始。 酷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TOP 登陆少年组合的《杯水一战》。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湖边、河边、海边，吼！酷炫变变变， 酷炫变变变。哎，买东西的时候呢，最后一个步骤是什么呀？那就是付钱呐。 对。 所以今天的变变变就来跟你聊一下，付钱的时候有发生什么心酸的事情呢？我觉得最心酸的事呢，就是进 parking 场呢有 minimum 十块钱的 fees 的嘛，对不对？刚好我卡里面没有 minimum 十块钱的 fee， 就进不到，就要 ghost down。 而且如果是在高峰时段的时候呢，你 go stand 的时候呢，后面的车一定会换你。 对。 再加上呢，可能它就只有两条 lane。 对。 然后你还退出的话，哇，全世界会一直横瞪你哦。 两条 lane 还 OK， 最怕是一条 lane 的，你完全没有的后退的，你只能在车里面可能top up 那个价钱而已。 OK， 亲爱的，你知道是可以自己 top up 的 right？ 就是你可以把那个卡 sense 你的那个手机，它是可以把那个价额放进去里面的。 哦，我知道，我知道， 啊、 但是不是每个卡都可以的？ 对， 你说是他选购卡， 他选购卡是可以的。 对。 因为有的人是不知道，他就真的。还要下车去找 management 过来，然后再给钱。我跟你讲，那些经过的车一定会很瞪你的， 一定会很瞪你的，一直变变变。那小姐做梦。 以前我也经历过，就真的是可能有时候五十令吉，然后慢慢用扣扣扣扣到十令吉以下，没有察觉到。然后有一次真的没有 sense 到，后面又有车在那边看，我直接一口气给他放了一个五百块。 有没有啊？ 没有，我就想说不用每次繁荣，因为我们每次上上下下，我的工作有时候要去那种 mall 里面， 是的，是的。 所以然后就一直那些 parking 钱一直扣啊，那直接加一个五百块，那以后就不用烦了。不然过多的时候那种高峰。同时段你又在那边给不到钱， 是， 这也是很可怕的事情， 很心酸的事情啊。那等一下回来呢，我们就听看这位听众有没有遇到跟我一样心酸的事吧。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CM Blue 的 A Sleepless Night。CM Blue 的演唱会呢，将在这个重要的日子，也就是4月11号要到了，傍晚6点在 Megastar Arena 重磅登场。现在呢，去到 mybookmyshow.com 来购买他们演唱会的入门票吧。 Hello， 你好，我是。歪歪你 马上给你今天的勾选变变变，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变的就是呢，付钱的时候有遇到什么心酸的事情呢？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有什么心酸的故事呢？ 付钱的时候呢，心酸的事情呢，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理发店做头发，然后呢，做完了全部的时候，我就要付钱嘛。然后才发现到我的电话，他的 line 好像故障了，做什么 payment 都不行啊，他选购啦，什么啊 bank transfer 什么都不行。然后呢，幸好就是那个老板娘，她是认识我的，我也去她的店做了很多次了，所以呢，她就叫我回家才做 payment 给她，所以这个。也算是最心酸的一次了。 我刚刚以为他要说他去可能卷头发的时候呢，给钱发现那个钱给不了、啊， uh-huh. 然后老板娘立刻拿那个电棒呢，跟他弄成直的，就可以打回原形，弄回原本的样子。或者是你染发本来染一个 blonde hair， 他、uh-huh. 啊、给不到钱呐、啊，哇，整桶油漆泼下去黑色的，给你变回原样。 但是我以为那个老板娘呢会说，哎呀，这样子你没有钱给啊， uh-huh. 那你就帮我洗几个头吧，这个顾客，你帮我洗几个头，就他 当中给了这个 payment。 然后我跟你讲，其他的那些洗发那些顾客啊，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刚刚坐我旁边在理发的小姐这么突然间来帮我洗头的。 我觉得也 OK 啊， 他不是顾客吗？为什么来做那个 shampoo 哥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慈善的 seven den 也是不错啊。 哎，确实好。所以呢，听过那么多人的故事，我总是有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 就算现在科技在发达，用什么电子转账、银行转账呢，都一定要在身上或者是你的那个 phone case 里面放至少一个马币50令吉现金， 真的 100令吉现金真的可以解决很多事情。 是，所以此刻呢，现在你没有 cash 的话，马上把这个50令吉放在你的钱包里面了，舍这个炫 不要圈。 勾炫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